你好，我是李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缓存策略。现在的消息队列，它都是使用磁盘来存储消息。因为磁盘啊，它是一个持久化的存储，那即使是服务器掉电也不会丢数据。绝大多数用于生产系统的服务器啊，它都会使用多个磁盘组成磁盘阵列。这样呢，不仅服务器掉电不会丢数据，即使是其中的一部分磁盘坏了，那也可以把数据从其他的磁盘中呢恢复出来。使用磁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磁盘非常便宜，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存储海量的消息。所以说啊，不仅是消息队列，那几乎所有的存储系统啊，它的数据都需要保存在磁盘上。但是磁盘啊，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的读写速度太慢了。它有多慢呢？一般来说啊，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快的 SSD， 它每秒钟呢，大概可以读写几千次。如果说啊，我们的程序在处理业务请求的时候，那直接是来读写磁盘。假设说啊，处理每一次请求，它需要读三到五次的磁盘。那即使每一次读写的数据量不大，那你的程序最多每秒钟也就能处理大概1000次请求左右。我们都知道啊，内存的速度啊，它是比磁盘快的。那到底快多少呢？我不知道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概念。那其实内存它的随机读写速度是磁盘的10万倍。所以啊，使用内存作为缓存来加速应用程序的访问速度，那是几乎所有的高性能系统它都会采用的方法。缓存的思想呢非常简单，那就是把低速存储中的数据复制一个副本放到高速存储中，用来加速数据的访问。缓存的使用呢也非常简单，很多同学在做一些业务系统的时候，在一些执行比较慢的方法上面加一个 catchable 的注解，那就可以使用缓存来提升它的访问性能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啊，这种采用注解的方式，它缓存的命中率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或者说怎么样才能提高这个缓存的命中率？那缓存是否总能返回最新的数据呢？如果说缓存返回了过期的数据，那该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通过学习设计使用缓存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使用缓存，首先你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到底选用只读缓存还是读写缓存。那这两种缓存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更新数据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缓存。我们之前的课中讲到 Kafka 它使用的 page cache，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读写缓存。操作系统呢，它会利用空闲的物理内存来给文件做缓存，这个缓存呢它叫 page cache。 应用程序在写文件的时候，操作系统会先把数据写到 page cache 里边，那数据在成功写到 page cache 之后呢，对用户代码来说写入就结束了，然后操作系统再异步的把数据更新到磁盘文件中。应用程序在读文件的时候，操作系统也是先尝试从 page cache 中找这个数据，如果找到呢就直接返回，找不到呢就会触发一个缺页中断，在这个中断里边，操作系统会把数据从文件读到 page cache 中，然后再返回给应用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啊，数据在写入到 page cache 中之后呢，它并不是同时就写到磁盘上了，这个中间呢它是有一个延迟的。那操作系统它可以保证，即使是你的应用程序意外退出了，操作系统也会把这部分数据同步到磁盘上。但是啊，如果这个时候服务器突然掉电，那这部分数据呢就丢失了。所以你需要知道，读写缓存的这种设计它天然就是不可靠的，那它是一种牺牲了数据可靠性换取性能的设计。当然啊，应用程序呢也可以调用 sync 等系统调用，强制操作系统立即的把缓存数据同步到磁盘文件中去，但是这个同步过程呢是很慢的，这也就失去了缓存的意义。另外，写缓存它的实现是非常复杂的，应用程序不停的在更新 page cache 中的数据，那操作系统呢需要记录哪些数据有变化，同时呢还要在另外一个线程里边把缓存中变化的数据更新到磁盘文件中，那在提供并发读写的同时还要异步的更新数据，这个过程中呢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并且呢要有非常好的性能，实现这些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啊，一般情况下不推荐你使用读写缓存。那有的同学可能要问了，为什么 Kafka 它可以使用 page cache 来提升它的性能呢？这个呢是由消息队列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决定的。首先，消息队列它的读写比例呢大致是1:1，因为大部分我们用到的消息队列它都是一收一发这样来使用的，那这种读写比例只读缓存呢，它既无法给写加速， 那读的加速呢，效果也有限，并不能提升多少性能。另外，卡夫卡它并不是只靠磁盘来保证这个数据可靠性的，那它更依赖的是在不同的节点上的多副本来解决数据可靠性的问题。这样，即使是某一个服务器掉电，丢失一部分数据，它依然可以从其他的节点上找到这些丢失的数据，这样呢不会丢消息。而且 ，PageCache 它这个读写缓存是操作系统实现的。卡夫卡呢，只要按照正确的姿势来使用就可以了，它不涉及到实现的复杂度问题。所以卡夫卡其实在设计上，它是充分利用了 PageCache 这种读写缓存的优势，并且呢规避了它的一些劣势，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和卡夫卡一样啊，大部分其他的消息队列同样呢也都会采用读写缓存的方式来加速消息的写入过程，只是它们的实现细节呢都不太一样。不同于消息队列，我们开发的大部分业务类的应用程序，它的读写比都是严重不均衡的。一般来说啊，读数据的频次都会远远的高于写数据的频次。从经验值来看啊，读的次数一般都是写的次数的几十倍到几倍。这种情况下，那使用只读缓存加速系统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在构建一个只读缓存的时候，你应该侧重考虑哪些问题。对于只读缓存来说，缓存中的数据它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从磁盘上来。当我们的数据需要更新的时候，磁盘中的数据和缓存中的副本它都需要进行更新。我们知道，在分布式系统中，除非是使用事务或者是一些分布式一致性算法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否则呢，由于节点宕机、网络传输故障等等的这些情况的存在，那我们是并没有办法来保证缓存中的数据和磁盘中的数据它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出现了数据不一致的情况，那数据一定是以磁盘上的那份拷贝为准。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量的让缓存中的数据与磁盘上的数据保持同步。那选择什么时候来更新这个缓存中的数据呢？比较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在更新磁盘数据的同时，一起把缓存中的数据更新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那这个想法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缓存中的数据呢，它会一直保持最新，但是在并发的环境中，实现起来还是不太容易的，你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是选择同步还是异步来更新这个缓存呢？如果说使用同步更新的方式，更新磁盘成功之后，但是更新缓存失败了，那你是不是要通过反复的重试来保证磁盘和缓存都更新成功呢？那如果反复重试都失败了，那这次的更新是算成功还是算失败呢？如果是说异步来更新这个缓存，那你怎么保证这个更新的时序？比如说，我先把一个文件中的某个数据更新成零，然后呢又更新成一，这个时候呢，文件中的数据肯定是一，但是缓存中的数据可就不一定是一了。为什么不一定是一呢？因为把缓存中的数据更新成零和把缓存中的数据更新成一，这两个操作，它都是并发的异步操作。那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时序的保证，那不一定谁会先执行，那执行的结果呢，也就不确定。这些问题呢，它都会导致缓存中的数据和磁盘中的数据不一致，并且在下次更新这条数据之前，这个不一致的问题呢，它会一直存在。当然，这些问题它也不是不能解决的。比如说啊，你可以用分布式事务来解决，只是说呢，付出的性能、实现复杂度等代价呢都很大。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定时把磁盘上的数据呢同步到缓存中。一般情况下，每次同步啊，直接全量更新就行了。因为我们是在异步的线程中更新这些数据，那同步的速度呢，即使慢一些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你缓存中的数据太大，更新速度慢到无法接受，你也可以选择使用增量更新的方式，每次呢只更新从上次同步到现在这段时间内变化的数据。那代价就是实现起来稍微会有点复杂。如果说某一次同步过程中发生了错误，那等到下一个同步周期，它也会自动把这个数据纠正过来。那这种定时同步缓存的方法，它的缺点是缓存的更新可能没有那么及时，优点呢就是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并且这个鲁棒性非常好。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从来不去主动的更新缓存中的数据，而是给缓存中的每一条数据设置一个比较短的过期时间。数据过期以后，即使呢它还在缓存里面，我们也认为它不再有效了，需要从磁盘上再次加载这个数据。这样呢，就变相的实现了数据更新。 其实很多情况下，缓存数据更新没那么及时，我们的系统它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你刚刚发了一个邮件，那收件人过一会儿才收到，或者说你刚刚改了自己的微信头像，那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你的好友看到的还是旧的头像，这些呢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这种对数据一致性没有那么敏感的场景下，你一定要选择后面我教给你的两种方法。那而像交易类的系统，它对数据的一致性非常的敏感。那比如说你给别人转了一笔钱，转完账之后呢，别人查自己的余额却没有变化，那这种呢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于这样的系统，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使用缓存，或者说呢使用我们提到的第一种方法，在更新数据的同时来更新缓存，并且呢保证这个缓存和数据的一致性。在使用缓存的过程中，除了要考虑数据的一致性问题，你还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有限的内存的情况下，那要优先缓存哪些数据才能让你的缓存的整体命中率最高。当我们的应用程序要访问某些数据的时候，如果这些数据在缓存中，那直接访问缓存中的数据就可以了，那这次访问它的速度就是很快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一次缓存命中。如果说这些数据它不在缓存里边，那只能去磁盘里边访问，这样呢就会比较慢。这种情况呢我们称为缓存穿透。显然缓存命中率越高，那应用程序的总体性能就会越好。那用什么样的策略来选择缓存的数据能使命中率尽量高一些呢？如果说你的系统啊是那种可以预测未来访问哪些数据的系统，比如说有的系统它会定期的做数据同步，那每次同步它的数据范围是一样的，那像这样的系统缓存策略很简单，就是你要访问什么数据就缓存什么数据，甚至呢你可以做到 100% 的命中。但是大部分的系统啊，它并没有办法来准确的预测未来它将会有哪些数据被访问到，所以呢只能使用一些策略来尽可能的提高缓存的命中率。一般来说啊，我们都会在数据第一次被访问的时候顺便呢就把这条数据放到缓存里边。那随着访问的数据越来越多，总有一刻你会把所有的缓存都占满，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缓存中的一些数据删掉，以便能存放新的数据。那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为缓存置换。到了这里啊，这个问题其实就变成了当缓存满了的时候删除哪些数据才能使缓存的命中率更高一些，那也就是采用什么样的置换策略的问题。那命中率最高的置换策略一定是你根据你的业务逻辑进行定制化的置换策略。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如果说你知道某些数据已经删除了，永远不会再被访问到，那优先置换这些数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再比如说你的系统它是一个有绘画的系统，那你可以知道现在哪些用户是在线的，哪些用户已经离线，那优先置换那些已经离线用户的数据，尽量的保留在线用户的数据，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缓存置换策略。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使用通用的置换算法，一个最经典也是最实用的算法呢就是 LRU， 它也叫最近最少使用算法。这个算法它的思想就是最近刚刚被访问过的数据，它在将来被访问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很久都没有被访问过的数据呢，未来再被访问的几率也不会太高。基于这个思想， LRU 它的算法的原理非常简单，那它就是总是把最长时间未被访问的数据置换出去。你别看这个 LRU 算法这么简单啊，它的效果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刚刚说到 Kafka 它使用的 PageCache 啊，它其实是由 Linux 内核来实现的，那它的这个置换算法呢其实就是一种 LRU 的变种算法，叫 LRU2Q， 那么也叫 Two List， 就是两个列表的算法。我在设计 GMQ 的缓存策略的时候呢，也是采用了一种改进的 LRU 算法。 LRU 呢它淘汰最近最少使用的页， GMQ 呢又根据消息它这种数据流存储的特点，在淘汰的时候呢增加了一个考量维度，那就是页面的位置与尾部的距离。因为啊，越是靠近尾部的数据，它被访问的概率呢也是越大的。这样呢，综合考虑的淘汰算法，它不仅命中率更高一些，并且呢还能非常有效的避免挖坟的问题。什么是挖坟的问题呢？比如说啊，某个客户端它正在从一个很旧的位置开始向后读取一批历史数据，那内存中的缓存呢很快的都会被替换成这些历史数据，相当于大部分的缓存资源都被消耗掉了，这样呢会导致其他的客户端访问命中率会急剧的下降。那加入位置权重之后呢，比较旧的页面呢它会很快的被淘汰掉，这样减少挖坟对系统的影响。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聊了一下如何使用缓存来加速你的系统，减少磁盘 I/O。那按照读写性质，可以分为读写缓存和只读缓存。读写缓存实现起来呢，非常复杂，那只有在消息队列等极少数的情况下才适用。只读缓存它的适用范围更广，实现起来呢，也更简单。在实现只读缓存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更新缓存。那这里边呢有三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在更新数据的同时呢去更新缓存，第二种方法是定期的来更新全量的缓存，那第三种方法呢是给缓存中的每个数据加一个有效期，让它自然过期以达到更新的目的。这三种方法呢在更新的及时性和实现的复杂度两方面呢都是依次递减的，你可以按需来选择。对于缓存的置换策略，最优的策略一定是你根据业务来设计的定制化的置换策略。当然呢，你也可以考虑像 LRU 这种通用的置换算法。今天课后啊，我们来留一个作业，一起呢来写点代码，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个采用 LRU 置换算法的缓存。听音频的同学啊，请你课后看一下文稿，你需要继承我在文稿的代码中给出的这个 LRU cache 的抽象类，来实现你自己的 LRU 缓存。这里边呢 ，low speed storage 它是提供给你可以直接使用的低速存储。那你不需要实现它，直接用就好了。欢迎你把代码上传到 GitHub 上，然后呢，在评论区给出访问链接，那大家来比一下谁的算法呢性能更好。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交流。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